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作者白羽斋雕公，演播牧羊，晋江文学城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一集，红衣少女坐在妆台前，一头柔软的长发整整齐齐地挽起，头上是金灿灿的凤凰头面，凤凰嘴里衔了一只珍珠，垂在光洁的额头，支起来的鬓上还斜簪了一朵大红色的山茶，花瓣边缘有些干枯，不是园子里新摘的，是下午急匆匆从瓶中插花中掐下来的一朵。园子里已经没有花了，夜色如墨轻洒，轰隆隆的雷声仿佛野兽的咆哮，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哗啦啦的声响犹如万马奔腾。不用想也知道，那些没有荫蔽的花朵已经让雨打成了一地残红。瘦的骨节突出的手指抚摸上枯萎的花瓣，他想着不管再仓促总要喜庆一些的。镜中人微微笑了，今天是我的大喜之日啊。笑容蔓延，那张雪白的脸陡然僵住，在一瞬间宛如变成了一张毫无生气的面具。下一刻，脸上的肌肉开始有了些微的活动，笑容慢慢隐没下去，痴痴的眸中泛出好奇和冷静的光。林妙妙斜坐着，仔细地打量镜中人的容颜，苍白的一张脸，细长的眉，杏眼薄唇，再就是又尖又细的下巴，是个小家碧玉的长相。倘若这双水灵的眼睛瞳距再近一些，还有可能拼一把，做个双目能放电的狐媚美人，走走祸国殃民的路线。只可惜凌鱼的瞳距略微宽，给人温和又没有攻击性的错觉，眼睛瞪成斗鸡眼儿，也是楚楚可怜的那一卦。林妙妙长叹：“ 哎，美女主命就是美女主命，从面相上都看得出来。” 她抚摸自己瘦削的下巴，微皱眉头。凌鱼太瘦了，瘦得让人难受。古往今来，都是丰腴一些的女人才有福气。按照老一辈的迷信说法，这张脸就是个薄福短命相。林妙妙站起来，大红的嫁衣落在了地上，铜镜中模模糊糊地映出了她的身影。急匆匆的办婚礼，嫁衣不知道从哪儿借来的，并不合适，用细细的银针别出了腰身，宽大的袖口盖过了手，穿在身上直逛的。衣服上的金线刺绣缩在褶皱里，看不清细节。凌鱼瘦得像豆苗，含胸低头惯了，肩膀前倾，看起来有些畏畏缩缩的。妙妙用力把背挺直了，斜眼看镜子，看到了一张蹙眉不耐烦的脸，吓得立即舒展了眉头。可能是他对凌鱼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连带这副躯壳也被他嫌弃，这实在是不该。这个年代，人们在平行世界的穿梭已成常事，任何生活中的偶然都有可能触发一次多维空间的旅行。而凌妙妙之所以一脚跨入了凌鱼的世界，都怪他在半夜义愤填膺地写了一篇书评。这本书正是狗血言情女王福州号称十年归来华丽转身的转型玄幻大作《捉妖》。年少无知时，林妙妙曾经被那些生离死别的狗血言情欺骗了不少眼泪，十年之后为了情怀熬夜再读福州，换来的却是深夜里寝室床上的一声声卧槽。什么转型大作？捉妖世界的外壳下面 完全还是那熟悉的味道吗？喜欢男主的三个女人斗智斗勇，喜欢女主的男二求而不得，男女主角误会重重，一对小鸳鸯在阴谋与算计中你侬我侬，感情线乱得像一团毛线。林妙妙为此愤而提笔写书评，写之前诚恳地挑选了一个有代表性的角色做切入点。如果说激起读者愤怒也算是成功的话，女三号凌鱼应该算是整本书中最成功的一个角色了。她坏，可是坏的不那么典型，她习惯于以受害者的姿态恩将仇报，背后捅刀，还要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这个角色从头到尾阴郁怯懦，爱慕男主却不敢与女主正面竞争，除了变态般意淫着得到男主，就是暗搓搓地挑拨离间，暗害女主。假如反派女二号是骄傲威风的猛虎，她就是阴暗处啃人脚趾的老鼠，或者是迷瞳里坚守自盗的蛀虫。她一边享受着主角团的庇护，一边琢磨着如何挖墙角，像墙缝里又湿又绿的青苔，湿哒哒，阴恻恻，又甩不脱。这种奇妙的气质让林妙妙感到生理性的厌恶，相比之下她反倒觉得骄纵任性、坏得光明正大的女二号端阳地基可爱得多。作为炮灰，林鱼的命运自然好不到哪儿去，感情之路尤其坎坷。她一生嫁过两次，第一次是应邀与她心心念念的男主角柳福一做一场成亲的假戏，还没等她陶醉，短暂的梦就破碎了。第二次她嫁给了女主穆瑶的弟弟穆生，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丫鬟收起了伞站在门口，衣角滴滴答答淌着雨水，他颤抖着声音，活像只小鸡仔儿。 小姐，急事到了。 小丫鬟的一张脸铁青，手都在微微发抖，显然是怕到了极点。妙妙应了一声，急匆匆沾了点胭脂，胡乱抹在唇上，挽着丫鬟湿哒哒的袖口往出走。油纸伞几乎要承受不住这么激烈的雨，雨水汇成一缕，小溪般从伞沿上流下。小丫鬟持伞的手指打颤，一颤，那雨水就迸溅一些到妙妙单薄的喜服上，不一会儿，肩膀就阴湿了一大片。妙妙有些不高兴，劈手夺过伞柄，大伞稳稳地罩在了丫头身上。沿着曲曲折折的连廊一路无话，妙妙没话找话。你看见了吗？丫鬟紧紧贴在了妙妙身边，带上了哭腔。 小姐，小姐不怕吗？你看，你 好可怕呀。 除了寡妇，没人会在夜里结婚。这就算是寡妇也不会选择这样雷雨交加的夜晚，因为这次成亲本就是一个局。这应该就是柳福一邀请凌雨假扮新娘子的那一次，目的是要引出一只大妖。大家好，我是牧羊。那我们这本有声小说《黑莲花攻略手册》终于和大家正式见面了。这是晋江文学城一本热度非常高的小说，我前两天还听说影视化也将在明年启动，由陈飞宇领衔啊，各位小姐姐们啊，注意表情管理，我们一起期待。那说回到这本书哈，这本书结合了玄幻、除妖、穿书系统等等元素。无论是剧情还是角色们的感情戏写的都很有意思。那因为是单播嘛，而且是 男播来单播一本女频小说，这个还是很不常见的哈，非常有挑战，而且呢工作量也很大。旁白之外呢，书里的每一个角色都要我自己来设计来表现，那虽然很累，但是也很开心，很兴奋，很刺激。这本书可以说就是牧羊一个人的大型精分现场了，也算是完全的放飞自我了。很久没有录单播的小说了，这次也是很好玩，自己跟自己谈恋爱，自己跟自己吵架，自己跟自己玩，降妖除魔啊，妖魔这个除魔未到的这个道士都是我自己。那大家也可以啊算一算，牧羊一共分裂了多少个角色啊，多少种声线。然后呢，咱们这本书非常短，40多万字，只有200集，可以说是个轻松下饭的小短片啊，但是情节新颖，非常的不落俗套，入骨不亏，大家可以放心的听起来。那新书上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的订阅、评论、转发、收藏，有月票的小伙伴呢多多投投月票，好吧。那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咱们下集见。本集播讲完毕，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我们下集见。